这次出差都快两个月了，特想家，特想他。白天还好，特别忙，没时间想那么多事儿。晚上一回到住处，就觉得有点寂寞了。真希望这个项目早点结束。房间有点静，送我一首歌吧。 不想住

其实你很幸运，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。今夜，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。这是蔡依林的一首歌，叫《做一天的你》。做真正的你很不容易，往往需要你妥协和服从。可做一天的你应该没问题，天亮你就可以试试看。无论你是做什么，相信你都可以。

2块钱差不多开始。嗯，来啊！ 我是一个录音师，基本上每天在棚里都工作到很晚，做这份工作挺辛苦的，现在有点困了，得出去抽根烟。 风声是乱了点，人群是闹了点， 我知道我要的不只是找个人来爱我，我在乎你的感受，在乎爱的结果，越是在乎越不懂怎么做。你知道我要的不只是找个人来爱我，但我们都曾爱过，我们都曾错过，谁能确定幸福这一次会不会走？

这星够亮，然后飘渺人生，我多么够稳。无人与你逗留，我思照相，从没再疑问，这个世界好得很。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，我多么庆幸。如离别你亦长驻生命上，宁愿有遗憾，亦愿和你远亦近。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，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，就像暖绿总是春意。 舍得，难以实现。 痛苦快乐，再也不会有你烦忧。 蓝沁的蓝色，这是我喜欢的颜色，我把家也弄成这个颜色。可这样一来，我不得不养许多鲜艳的花，否则家就显得太忧郁了。可今夜告别时，我手里握着这枝花却还是蓝色的，所以你应该理解我此刻的语气。好，晚安，我是吴兆彤，明夜我们再见。才知道那种深入骨髓的蓝是夜空的颜色。虽然如今痛苦和快乐再也不会由你来分享，但我会从此把怀念当作温暖，正因为一生都爱那种颜色，那种蓝。 现在的你也会想我吗？承受。